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北京时间20:16，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主持人小段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啊，都是和科学有关系。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学界的进展和新闻。第一件事情呢，是和啊广发英雄帖这个词儿有关系，这说的呢是科技部。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呢先来分享这则新闻啊。科技部呢对外表示要公开征集颠覆性技术的相关方案。什么叫颠覆性技术？为什么要进行公开的征集？我们先和大家听听这则新闻，一会儿呢再和各位详细聊。 为提升我国重大科技创新方向前瞻布局能力，科技部近日面向全社会广发英雄帖，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建议征集工作。对于符合条件的建议，将按程序纳入建议库，为相关任务部署提供支撑。颠覆性技术属于一种另辟蹊径的革新，具有重塑人类生活、工业生产、商业消费模式的革命性意义，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本次建议征集主要瞄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突出颠覆性技术突破性、产业变革性及巨大市场潜力等特性，重点征集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产生重大突破并能够带来产业升级换代或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颠覆性技术。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征集将紧扣颠覆性特征，着力突破传统科研理念和范式，探索建立符合颠覆性技术创新特点和规律的项目发现、遴选和资助机制，发现并扶持一批开展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优秀人才和创新团队，培育创新文化。 所谓的颠覆性创新技术呢，绝对不是说凭空想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在理论上我就可以实现某种颠覆、某种创新，这就是所谓的颠覆性技术。其实呢，所有的类似的新技术都还是要建立在传统的科学的方法当中的，这个是先导的基础。接下来再来说什么叫颠覆性的技术，这个呢其实就得说到啊，咱们现在科研在立项的过程中其实都是有一个广泛撒网重点培养的一个过程。那么有一些项目大家看中了，可能就会集中更多的人力呀、更多的钱呀，来去在这些项目上进行投入。那些没有看中的项目难道就不具备颠覆性吗？当然不是这样了。甚至好多呢没有看中的项目，也许在未来我们才会发现呢，哦，原来真正的金矿竟然在这里。所以这次我们提到的颠覆性项目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可能被遗漏的、可能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成长起来的、还没有发光的好技术。这些技术呢，如果是按照以往的整个的科研的流程或者模式呢，也许短时间内不会被发现，更不会被看好。那么有新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些好的技术亮点呢提前的给它选出来，然后对它进行孵化，对它进行抚育，没准将来呢就能在这个领域呢找到新的技术增长点。而这些颠覆性技术不仅仅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变，其实呢也会对于我们现有的整个科研的方式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颠覆。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说了有关科技部呢面向全国全社会呢所提出的颠覆性技术的广发英雄帖的征集。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说一种啊最近特别火的蘑菇，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列为蘑菇这一类，它就是黑松露。关于呢松露啊，最近我看很有很多朋友大家纷纷都在晒啊，买了多少钱的这个松露啊，多么好吃啊，而且呢说松露多么多么有营养，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和各位来听一听这则报道，一会儿呢再和大家详细说。 欧洲黑松露也称为黑包块菌，是一种名贵的地下菌根型食用菌， 中科万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近期获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为欧洲黑松露的人工培育及种植园的经营管理奠定了基础。此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真菌与菌根研究团队研究发现，黑包块菌可以与蒙古栗幼苗较好地形成外生菌根，并显著促进蒙古栗生长发育。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以三年龄蒙古栗及黑包块菌外生菌根苗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蒙古栗光合效率、营养吸收、根系碳分泌以及根系细菌群落等指标。结果表明，可以通过调节蒙古栗的碳合成与分泌、根系细菌群落来促进蒙古栗与黑包块菌外生菌根生长和营养吸收。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植物自身存在碳效益权衡策略，可更加合理有效地分配光合固碳，并通过碳分泌调节根系微生物群落，进而促进植物营养吸收和土壤碳氮磷等营养物质循环，这为欧洲黑松露的人工培育和种植园经营提供了理论基础。 来说一说关于黑松露，其实呢，这是在欧洲非常珍贵的一种食物，而且这种食物珍贵到什么程度啊？据说黑松露的价格呢，会和黄金是等价的，所以呢，能够吃得起黑松露，就相当于能够吃得起黄金当饭吃一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说明它有与众不同的营养呢？哎，非也，它也就是一种类似像蘑菇一样的真菌。但就是因为如此啊，真菌其实它在世界当中所诞生的时间，包括它的种类是远远啊要超过人类的，诞生的时间早于人类，它的这个种类呢更多，甚至到目前为止人也没有掌握清楚全世界到底有多少种真菌。无论说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黑松露，还是现在呢很多朋友喜欢吃的松茸，这都是属于真菌。那么这种真菌呢，我们现在为止是没有办法来对它进行大规模的培养，也没有办法进行大量的生产。但是科学家们，包括进行养殖种植的这些农民们，一直很想实现它的可人工的种植。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卖的贵呀。要是能够进行人工大范围的种植，那是不是就能够有更好的经济收益呢？那这是肯定的嘛。所以呢，就有很多科学家不断的在研究，是不是能够通过人工的方法来去种出像松露啊，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松茸。我们看到中科院呢，昆明植物所的研究团队在这个领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啊，但是啊，他的用词非常的谨慎，说这仅仅是奠定了基础，未来是不是可以大范围的种植，如果没有到种出来那一天，其实谁也说不准。但是这也许是指明了一个方向啊。那对于来做黑松露生意的人而言，这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儿啊。如果能够大范围的人工种植了，那过去啊，这个价格肯定是要有下跌了嘛。毕竟啊，包括黑松露在内的很多珍稀的菌类，其实它卖的贵，主要就是一句话，物以稀为贵嘛。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特斯拉呢在不久之前啊，他们的一年一度的人工智能日当中呢，发布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设备，有硬件的，也有软件的。我们来和大家呢一起来说到的是一款芯片，还有包括呢这款芯片即将运用的超级计算机。 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近日发布一款人工智能训练芯片，用于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网络训练。据报道，这款芯片名为 D1， 是特斯拉欧洲超级计算机系统的组成部分。 D1 芯片基于7纳米制造工艺，每秒浮点运算362万亿次，25个 D1 芯片组成一个训练砖，120个训练砖将被安装在多个服务器柜机中，形成超强处理能力。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芯片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训练芯片，此类芯片摄取数据并训练软件执行类似人脸识别的任务，另一类是推理芯片，这类芯片利用训练出的算法执行任务。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特斯拉的技术将生产出处理速度最快的人工智能训练芯片。 关于特斯拉一年一度的 AI 日，或者说叫 AI Day 呢，每年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今年呢关注度是更高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硬件设备之外呢，其实在其中还发布了一款人形机器人。哎呦，这个就让大家觉得，哎呀，这原来不是在科幻电影当中看到的吗？怎么现在竟然在现实中都看到了人形机器人呢？这未来机器人统治地球是不是有可能了啊？这些仅仅都是幻想，因为从特斯拉发布的机器人本身来看呢，这也仅仅就是一个幻想。 短时间内呢造出人形机器人，并且能够服务于人，和人进行交流的，那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比如说还有一家做机器人的公司叫做波士顿动力，他们做的那个机器狗啊，就大家现在上网一搜，你踹它一脚啊，那狗还会踉踉跄跄跌跌撞撞，还能再爬起来，还能够稳步行走的那个波士顿动力所做的机器狗。其实呢他们做这个机器狗呢也是做了有大概4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们也做了一些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能够实现的有什么可以这个啊做一些体操动作，甚至还会后空翻啊等等，看起来非常的炫。但是这也仅仅是一种演示的项目，还并没有办法做到每次后空翻还都不会把脸摔在地下，都能够做到完美的一个收场。其实我跟大家来举这两个例子啊，就说明做机器人这个事情确实在技术上是很难的。除了技术上难之外，更难的地方在哪儿呢？你做出一个人形的机器，难道这就算是机器人了吗？那如果它仅仅是会实现移动前后左右，那跟一个玩具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真正的机器人要求的是这个机器它能够通人性。什么叫通人性呢？就是能够和人进行交流，它能够懂得人的喜怒哀乐。但遗憾的是，以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在人的智慧面前，那顶多算个人工智障，绝对达不到能够和人进行智慧交流的这个层级。未来是不是会这样？哎，还真的说不准。但是眼看这10年20年，如果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啊底层科学技术的进步，我说的底层包括物理啊，包括化学，包括数学，甚至包括天文学这些的进步，我们可能很难在这个领域取得一定的突破。好了，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环节的最后一个话题，美国加州又着火了，而且这次的山火很有可能从现在会烧到今年年底。 美国林业局官员预测，由于加利福尼亚州多地正遭遇异常干旱，北部大规模山火恐怕会持续到12月初。据报道，加州正在燃烧的山火有10多起，主要发生在北部地区，过火面积合计约6000平方公里。美国林业局官员预测，加州北部山火可能持续至12月初，加州南部可能会在9月出现山火火情，并持续到年底。迪克西山火是美国今年以来过火面积最大的山火，已经烧了1个多月。另一起山火卡尔多罗14日燃起，正在吞噬密林。最初起火点附近的城镇格里兹利弗莱茨已基本被烧毁。美国西部多地山火加剧，导致山火季几乎覆盖全年。各地山火季开始重叠，导致消防力量应付不过来。一位退休消防官员表示，60年前哈诺山火2小时内过火面积接近80平方公里，蔓延速度之快，在当时独一无二。如今这类山火却一个接一个。 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闻，稍事休息一下，就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共同探讨的话题呢，依旧是和，碳有关系。无论说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这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两个词儿了。而这些相关任务实现的背后，其实需要的是科学家们更加精准的数据研判。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更好的观测手段、观测的平台，那就重要了。以下呢，我们就和大家说的是有关中国科学家正在使用的碳卫星。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气候问题是目前全世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无论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碳的监测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日前，基于我国首颗碳卫星的观测，科学家们获取了全球碳通量的数据集，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了全球碳收支的空间定量监测能力，将助力盘点各地的碳收支。正所谓，哪里吸收哪里排，精准监测碳通量。卫星是如何监测碳通量的？与其他方式相比，卫星的监测有着怎样的特点？在未来还有怎样的发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卫星监测碳通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探卫星有关系。基于我国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探卫星的观测，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呀，近日是获取了全球碳通量的数据集，这也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了全球碳收支的空间定量监测能力，将助力盘点各地的碳收支。刚才我们提到的碳通量的数据究竟里边有什么，以及呢，我们刚才也说到的碳卫星啊、碳收支啊，又是什么意思？今天呢，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谈谈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杨东旭。杨老师晚上好。 哎，段老师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据我了解呢，您也是碳卫星相关课题组的成员之一。那么请您呢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刚才提到的碳通量的数据。什么是碳通量啊？ 这个碳通量其实里边是两个名词，三个字。那么碳和通量是两个名词。那么碳是指什么呢？碳在这里边呢，其实这个是个简称了。那么碳它其实是指了这个大气温室气体，或者说这里边我们可能更主要是指的是二氧化碳， 对， 这个大气温室效应最强的这个温室气体。那么通量呢，其实它是一个物理的一个量了。那么它的这个具体的物理含义呢，它其实是指啊这个单位时间内流经某个单位面积的某个量。 嗯， 那么它在这里边呢，其实就是指的就是在单位时间内通过这个单位面积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 嗯，那您说的流经某个面积或者单位时间，这个面积指的是在什么地方的面积？这个单位时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年或者月，是这个意思吗？ 单位时间内是跟刚才您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以有这个时间是秒啊、分钟啊、小时啊、天啊，或者是年。那么这个面积呢，其实我们指的是这个地面。 嗯， 通俗点讲是地面，是这个地球表面。那么其实我们更关注的这个碳通量，它是地球表面和大气之间的这个碳的一个交换的一个衡量的物理量。 嗯， 其实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画一个单位面积，比如说一平方米。 嗯， 那么它碳通量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小时之内，比如说，那么二氧化碳从地面上向空气里边，排放了多少，从地面上进入到空气里边多少。 嗯， 那么比较形象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个工厂，一个大烟囱， 对， 对吧？那么大烟囱有一定的面积，比如说这个大烟囱可能有十个平方米，那么我们给它估计到每个平方米上，那么大烟囱向这个大气里边去输送了多少二氧化碳？ 嗯， 这个就是一个碳通量的一个概念。 嗯， 它是表征了这个地面的系统或者地面的这个人为的这个，比如说工业， 嗯， 它向大气中输送了多少二氧化碳的这么一个量化的这么一个量。 嗯，明白了，您刚才那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刚才也说到这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当中，究竟地面上的人类的活动给大气当中排放了多少的二氧化碳。当然这个其中可能也包括其他因为人类活动所影响的其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由我刚才提到的碳卫星所观测并且计算出来的。那碳卫星它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办法就可以看出这个地方的二氧化碳究竟是多少，包括这个时间的尺度又是怎么算出来的，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在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先有必要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碳卫星它的一个背景。 嗯， 它是其实这个碳卫星呢，就是在2009年的日本呢，其实成功发射了这个国际上的第一颗就是温室气体的重量探测卫星，我们叫 GOSAT 这个卫星，它的名字叫 GOSAT。 那么随后呢，这个美国在2014年也发射了一颗。那么呢，其实我国这个碳卫星它是在2011年启动的一个项目。 嗯， 那么在2016年的年底发射升空，那么就成为了这个国际上的第三颗温室气体卫星。 嗯， 那么它这颗卫星呢，其实是这个在“125”期间啊，由中国科技部立项，中国科学院负责总体工程总体，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和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包括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包括大气物理所和这个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承担了这个科学实验卫星的这个计划。 哦， 那么它的目标其实是实现了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高精度监测， 嗯， 为这个碳排放的科学研究提供资料。那么也正是这个碳星团队的这个集体的力量的汇聚，才有了后面的这一系列的成果。那其实我们最新的成果呢，也是离不开前面打下的这些坚实的基础。 嗯， 那么说到回到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碳卫星是如何工作的，或者碳卫星是如何去这个获得这个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探测的？那么其实，在大气中的这个气体呢，可以这个吸收这个太阳的光啊，那么就是是穿过这个大气的这个太阳光啊，具有特殊的一个光谱结构。 嗯。 那么二氧化碳呢，在短波红外的这个吸收太阳光，那么其实它就像这个人吃东西一样，那么一个人我们可以吃一份晚餐，那么十个人他就会吃十份晚餐。 嗯， 那么对于这二氧化碳也是一样的，那么它二氧化碳越多，它吸收量就越高，吸收就越强，那表现出这个从这个光谱里面呢，它会表现出这个光谱的吸收下，它就会越暗。 嗯。 那么碳卫星呢，搭载的这个主载核就是这个我们管它叫这个光谱仪啊，就可以这个识别出这些暗线。 嗯， 那么通过这种理论的这个计算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出这个光谱的一个形态，它对应到底是大气中有多少二氧化碳在里面。 嗯， 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这个过程可以叫做这个观测和繁衍这么一个过程。当太阳光这个照射大气里边以后呢，它会受到这个分子的散射啊，我们看到云和这个气溶胶的，或者说这个里边的这个灰霾的一些这个散射和地表的反射的影响啊，它会对这个整个这个遥感的观测会造成很大很大影响。 嗯， 这样就会造成对于我们获取二氧化碳的精度就会降低。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是获取很高精度的二氧化碳，因此呢，这里边就会需要一种很高精度的繁衍的方法去把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从这个观测的信号里边去提取出来。 嗯， 那么这项工作呢，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碳卫星的这个研制期间呢，我们正向自主研发了我们给起的名字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繁衍算法，那么它的英文简称是 IPCS。 那么这个算法呢，其实和这个名字呢，其实和这个大气所的这个英文简称是一样的。那么呢，基于这个算法呢，其实在2017年碳星发射不到一年，那我们其实就获得了这个碳卫星的首幅的一个全球的一个二氧化碳浓度的分布图。 嗯， 这个浓度呢，其实就表征了刚才我说的，就是在大气里边有多少二氧化碳。那么呢，这个数据呢，我们又经过了几年，又把它这个精度又提升了，通过我们改进繁衍方法，又改进了这个观测的这个数据质量。那么这个结果，这个精度呢，就提升了到了一个1.5 ppm 这个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么一个数字上面。那么这个数字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与国际上刚才我前面讲到的日本卫星和美国的卫星的精度、探测能力和水平是一致的。 嗯， 那当时就是使我国这个空间碳监测的这个也就是跻身于这个国际三甲之列了。但是呢，其实我们最终需要的并不是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 嗯， 并不是它的含量。那么我们想要知道这个大气二氧化碳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的？那么它说白了是一个溯源的问题。那么溯源是怎么溯呢？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大气探测可以获得某一个时刻、某一段时间内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或者两个时刻我们就可以看它的改变量。那么其实它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去照相，可能看到大气二氧化碳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分布状态。 嗯。 那么大气二氧化碳是惰性气体啊，它化学这个活性比较低啊，因此它的含量呢，主要变化是来自于大气的一个输送，就是从 A 点我吹到 B 点去了，是一个输送，或者是地面和大气的一个交换过程。 嗯， 那么大气输送呢，就是说我们只是说二氧化碳的搬运工，对吧？它从二氧化碳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它只改变了其空间的分布，不会改变它二氧化碳一个在大气中的一个总量。那么地气交换呢，其实真正的是向大气的输送或者吃掉大气二氧化碳的这个量。那么呢，这里边呢就连接到刚才这个通量这个概念。那么通量其实有正有负，那么它的正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它是这个地面向大气去排放二氧化碳。 嗯， 那么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燃烧煤啊、燃烧石油啊，我们会释放二氧化碳到大气当中， 对， 是大气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称之为会。那么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个陆地生态系统或者说这个 通俗一点讲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我吸收二氧化碳，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会减少，那么它的这个通量就是负的，那么我们称之为汇。那么有了这个观测呀，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它的状态要随时间的变化。那么大气的输送过程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大气的先进大气的输送模型进行模拟，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从 A 到 B 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给它用计算机模型给它模拟出来，最后呢剩下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归结为是由于这个通量或者说是地气交换的圆汇的作用。那么这个从在数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几个部分去区分开，那么这就是溯源的概念。 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大气输送模型啊，它是用来模拟大气二氧化碳传输过程，因此对于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地点的二氧化碳含量其实我们是可以用模型模拟出来的，对吧？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观测值和一个模拟值组成一对观测，那么这一对数据呢它们之间呢会必然会有差别，因此因为我们的模拟是存在很多的假设，特别是我们假设了我们的排放源是什么样子的。 嗯， 那么当观测和模拟有差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这个模拟向观测去靠，对吧？因为观测我们会认为我们观测是比模拟更准确一些，但是观测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嗯， 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相当于我们把观测和模拟的数据进行一致化，那么我们就称之数据同化。当观测和模拟真正达到一致的时候，那么对应我们调整的那个圆汇其实就是我们速的那个圆汇。 嗯， 那么这个就是整体的通过碳卫星的观测，我们先通过繁衍得到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这个观测量，那么通过这个浓度的分布和变化，我们进一步通过模型和同化的手段去求解大气二氧化碳的这个圆汇或者通量。 嗯，这个您刚才给我们解读，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实验的模拟过程，有一个数学模型的建设啊，还有相关数学算法，其实都是在其中。而这个过程呢，也是少不了这颗碳卫星的观测的数据，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得到了刚才和大家分享的碳通量啊，以及呢，接下来还要和您探讨的一个问题叫碳收支。因为在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其实碳卫星呢对于整个的啊全球碳收支的空间是有着定量的监测能力。这个碳收支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一加一减这个过程就是碳收支呢？ 是的，其实我们的收支也是对应的我们的圆汇，那么汇其实就是收，这个支呢就是这个圆。 嗯， 那么一进一出就形成了一个收支或者圆汇这么一个概念，其实是这个大体在这个意义上是一致的，只不过用的这个表述的方式是不太一样。 嗯，那我想知道碳卫星它所监测的其中的二氧化碳或者温室气体，这个温室气体主要是监测人类的活动，还是说包括地球自然而然的有关像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吸收的过程呢？ 我们的这个气候变化一个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这个含量的变化， 嗯， 造成这个温室效应造成的。那么其实我们在关注这个人为排放的同时呢，其实我们也需要去关注这个自然的过程。 嗯， 那么自然里边的话，就是由当然自然过程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原因会，那么比较重要的这个会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是这个植物的植被的这个光合作用。 嗯， 但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植物也有呼吸作用，包括土壤的呼吸作用，包括这个碱性土壤的这个碳汇固碳作用等等一系列。其实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大气中的含量啊，它是受到一个地表的很多个圆汇的这么一个组合的一个最终合成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其实我们关注的，从科学上来讲，我们关注的不光是人为排放，我们同时也要关注这个碳汇，碳汇也是在变化。 嗯，那么从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数据来看的话，科学家们对于这些数据都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判断？比如说人类的排放是不是真的已经达到了某一个我们回不去的节点啊？那这些数据在未来又会有着怎样的使用？这些方面你有哪些消息可以和大家分享？ 这个全球这个碳排放监测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个以往其实我们的这个碳排放呢就是这个碳排放的计算呢，就是比较或者说是核心是依赖于这种清单的方法。那么政府间这个气候变化专门这个委员会 IPCC 就制定了这个2006年 IPCC 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指南，那么遵从这种方法去 去核对那个清单。 嗯， 但是呢，其实它对于这种全球碳的一个监测呀，其实对于从科学上来讲，还有很多很多未知，我们还现在还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对于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生态系统里边，那么我们想要这个了解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全球有一些可能碳汇的一些不确定性， 嗯， 我们需要更多的观测或者更精准的观测，去把降低它的不确定性， 嗯， 使我们更去了解到，我们看清这个全球的碳源汇或者是碳通量，它的分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嗯，那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科学家们是在用各种方法来去要最后得到一个精确的数据。那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碳卫星的观测得到数据之外，还有哪些方法也是在评估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呢？ 就是其实这种方法可以分为两种，刚才一种是刚才我提到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清单法，那么清单法是核心， 嗯， 是基础， 嗯， 然后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去得到一个国别排放、地区排放或者全球排放的这么一种方法。 具体怎么做呢？ 但是呢，这个清单方法就是要依据这个2006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里面的一整套方法， 嗯， 进行这个清单的编制。但是呢，其实我想说，在这里面说的就是说，这个卫星观测是另外一套独立的方法。那这套独立的方法有什么效果呢？其实对于清单法来讲，就即便是我们有了一个标准的方法， 嗯， 但是对于这种国别的清单的这个计算，我们难免会出现一些误差、一些偏差，同时呢也会有一些这个透明度的问题，这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因此呢，其实这个IPCC 在2019年对这个清单的这个指南进行了一个修订。那么在修订版中呢，就是写入了我们需要用一种比较均一的方法或者比较统一的方法、全球性的方法，然后去降低国别清单之间的这些偏差， 嗯， 去解决一些透明度的问题。因此呢，这是随着人类科技不进步的科技水平的进步啊，那么大气探测和模型这个模拟技术的这个飞速的发展呢，那么通过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观测溯源排放的这个方法， 嗯， 就被写入了，就被写入这个指南当中，成为了这个指南认定的是可以有效去验证清单的一系列方法。 嗯， 那么它是与清单方法是独立开的，它是直接去看我到底地球系统向大气系统去输送了多少二氧化碳。 嗯，要是从准确性上来讲的话，是不是碳卫星的观测数据要好于清单方法？ 其实这两种方法呀，它是都是有利有弊的。那么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碳卫星的这种方法，它也是就是说不完美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首先它是一个发展的比较晚的一种方法，那么而且同时呢，它也是依靠于这个很高的这个科技的先进性，那么呢也还有很多这个瓶颈未来去需要突破。那么因此呢，它在这个更细节的一些这个核算当中呢，会有一些瓶颈。 嗯， 比如说这个清单可以很好的去表征部门排放，但是通过这种这个大气观测的这种部门排放就的能力就不是很强了。但是呢，其实这两种方法呢都在平行的去发展，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这两种方法呢未来都会可以更好的去贡献这个清单的这个编写吧，可以使这个清单的精度更高。 嗯，今天我们一开始谈到的是碳卫星，目前呢科学家们也是得到了碳卫星相关的数据。那接下来这些数据会怎么用，包括未来碳卫星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科研工作？ 其实啊，这个之前刚才提到这个方法，那个其实啊，第一点呢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观测，其实碳卫星也是一种观测嘛。那么我们对于这种观测呢，其实我这边总结出来有四点吧，需要看得准、看得广、看得全和看得清。那么其实看得准呢，是指这个观测精度一定要高；那么看得广呢，是指观测这个覆盖啊，要覆盖到大气的其实每一个角落，需要进行这种无缝隙的一个观测。 嗯， 那么看得全呢，其实是要指只有这个长时间不间断的一个连续的观测。那么看得清呢，是指观测的分辨率要高，也就是说我们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这样呢我们才能描绘出一个完整的一个真实大气二氧化碳的一个状态和这个变化以及变化趋势。 嗯， 那么其实我们抛开卫星不谈，那么地面观测其实很好的做到了看得准和看得全。那么地面观测可以做到很好的看得准看得全，因为地面一方面是因为地面观测它其实已经有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的发展， 已经积累了很好的这个经验和基础。那么但是呢的对于这个全局棉花大气，也就是全球的这种棉花大气，看得广和看得清是必要的。那么卫星由于它的一个特殊的观测地点，它在天上和它观测方式，就决定了其可以在这个二氧化碳这个全球观测中啊发挥一个比较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全球覆盖高分辨率的一个观测上， 嗯， 做到一个看得广和看得清， 嗯， 这么一个事情， 嗯。 那么呢，针对这一点呢，其实中国太卫星啊，我们可以说它是归属于这个初代温室气体监测的一个专用卫星。那么呢，它是一颗科学实验卫星，那么它具体的就是实现了这个空间温室气体高精度的监测，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但是呢，其实更大的挑战在于上面我说的，这个四个看得准啊，看得全，看得广，看得全，看得清。 嗯， 那么呢，那么针对于以上这个四个看嘛，我们可以说是，那么我们就要设计更新的卫星系统。我们的目标是服务于这个我国这个双碳的国家战略， 嗯， 和全球的这个盘点计划， 嗯。 那么同时，大气二氧化碳也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其这个增与减啊，涉及到这个各个圈层之间的一个耦合关系。那么科学的利用这个观测和和模型去剖析这二氧化碳在这些圈层之间的这个循环，就是是我们其实是论证设计下一个一代卫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哦， 那么这个面向于未来呢，其实我们其实已经正在进行了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天基的碳监测系统，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下一代碳卫星的这个设计的工作。 嗯， 那么我们利用这种比如说星座的概念，比如说这个物联网的概念， 嗯， 可以更全面更有效的去针对性的去进行这个原会的这个识别和定量计算。 嗯， 那么也为此就是基于此为我国这个双碳国家战略目标和国际上这个盘点呢，提供这个科技和数据支撑。 在您刚才的讲述中，我有一个猜想，未来碳卫星数量应该不只是一颗，甚至可能都会以一个网络的方式发射到太空中，来更加精确的，像您说的看得清、看得广、看得准等等，来做出更加精准的评判，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这个网络呢，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科研，我们在国际上有一个这个国际的一个叫 ACVC 这么一个计划，它是想把这个国际上已有的这个在轨运行的这些卫星变成一个虚拟的网络，去做一些协同的观测或者协同的数据应用。那么其实在未来的话，我们面向的这个新设计的这个这些系统的话，那其实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就要考虑如何利用这种多星组网的这种概念，或者是说多个组多个星座再进一步组网的这些概念，或者说是在于数据应用层上联合应用多个星座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概念上面，这个层次上面进行一个更全面的地球的一个碳监测。因为毕竟气候变化，碳监测这些事情其实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 所应该面对的这个一个巨大的挑战。 嗯，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全球的科学家来携起手来共同去研究共同去做的一些科研的事情。 嗯，对，其实气候变化真的是关乎全人类未来命运的一件大事儿。这个问题要如何的更好的去解决，其实需要的是全球科学家共同的智慧，需要的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大家共同的努力。那么今天呢，关于碳卫星的话题我们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未来呢，无论说是杨老师您所在的团队，还是更多的团队，包括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在碳卫星的领域呢，有任何的技术方面的进展、数据方面的成果，都希望您第一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谢谢您。 好的，谢谢段老师。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杨东旭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三甄好骗。作为一个乐天派，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会以笑容来面对。就像这样，一二三，茄子。 得了吧，甄好骗，你那叫笑啊，你那个叫龇牙咧嘴。 二姐，难道我的笑容不够美吗？ 你这个血盆大口，你上下唬谁家孩子啊？还有，咦，你瞧瞧你的牙，又脏又黄。我看你还是赶紧去个牙科诊所洗洗你那个牙吧。 不行不行，我绝对不洗牙，不然以后我真笑不出来了。 为什么？不是都说洗牙对牙齿好吗？ 那是谣言啊，洗牙会让牙缝变大的。 而且你就没有发现自己每次洗完牙之后牙齿看起来都怪怪的？ 对哦，哦还真是，难道真的是让牙缝变大的缘故？ 当然了，你洗的越多，你的牙齿啊就会像梳子一样，想想那场面， 啊，天哪，我以后再也不洗牙了，不然我这一张美貌如花的脸就要败在这副牙齿上了。哎呀 哎呀，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我想起来咱们大哥真知道说今天他打算要去洗牙的。 什么？哦，不行不行不行，咱们得赶紧劝劝大哥啊。哎，他别去了别去了。 大哥大哥，你今天别去洗牙了，好骗说了洗牙会让牙缝变大的。 对，还会越来越丑呢。 哦， 嗯，你知道了？ 我知道洗牙根本不会让牙缝变大。 哎，可是你想想啊，以前每次洗牙难道你就没有牙缝变大的感觉吗？ 那并不是牙缝变大，洗完牙呀，你牙齿里的脏东西和牙石被清理掉，炎症呢也逐渐的消退，牙龈不再肿胀，牙齿变得健康，轮廓就会显得更加清晰，所以一时间会造成一种牙缝变大的错觉。 原来只是错觉，不是真的。 洗牙呀，不会造成牙缝变大，反而呢对牙齿是好处多多。通过洗牙可以保持口腔内的卫生清洁，使牙齿表面啊更加的干净光滑，那些附在牙齿上的牙垢、菌斑、牙结石都没了，还会防止它们进一步积累，造成更严重的问题。这些脏东西啊，如果不清理，会引起口臭和牙出血。真好心啊，你要是有口臭，就更找不到男朋友了。你不怕吗？ 怕，太害怕了。 哎，是吧？而且洗牙还能预防牙周病，防止牙齿松动，所以牙科专家都建议大家半年到一年一定要洗一次牙。 啊！自从听了谣言，我都好几年没洗过牙了。 哎呦，所以你快点啊，去预约洗牙吧，没准在洗牙的过程中还能发现别的什么牙科问题。其实洗牙就像体检，定期洗牙就是对牙齿的一种定期检查。 好好好，我这就去把牙洗干净了，我的笑容会更迷人。 嘿，还是算了吧，你的笑容什么时候都很吓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